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悉音尽者，见知佛心而明镜中显现其像。这里呢是总结前面所讲的悉音啊，在悉音的境界里面修这个一心三观的止观啊，那呢就有可能啊发现十种这个魔境。假使根如果不执着呢，就可以破这个色音，超这个劫族。现在呢这段经文呢就总结前面色音尽的相。善男子即是指有心想修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人，希望能够超凡入圣。这个人呢无论是善男子或者女人都可以的、所以呢当这个修这个正定啊，在这个奢摩陀之中啊，能够不为这个色音的境界所迷惑呢，就可以突破这个色音，进入这个受音的境界了。这个时候呢就见到佛的心，见到佛的心呢，如果继续下去深入不执着呢，那就会破这个受音，进一步破上音、破行音、破色音，那就成佛了。但是当这个色音尽而这个受音现前的时候呢，这个境界是怎样呢？若有所得啊，然未能用，犹如掩人手足软软，见闻不惑，心足狭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音虚矣。当这个色音破了之后，进入这个受音的境界，那这种境界是怎样呢？当时啊，这个人呢是见到佛的心好像这个镜中的像一样啊。那这个佛心是什么心呢？佛的心是什么心啊？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啊？我们的心是妄想心。佛的心呢就是智慧的心啊。智慧的心呢即是说这个修行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人呢，是在这个色音的境界现前啊，现前呢不为这个色音所惑呢，那他就可以破这个色音，就见到佛的心。见到佛什么心呢？那楞严问句里面说呢，是能够见到这个在奢摩陀里面啊，有这个止观摄心啊，如果是破这个同居土的色音呢，就见到佛一切智的心；破这个方便土的色音呢，见到佛的道种智的心；破十部土的色音呢，就见到佛一切智的音。咁得到佛的心，这个心是不是得到受用呢？未受用未得到受用，而是呢好像镜里面显现佛的智慧的心，而未好像什么，好像有人呢是放在那里被鬼砸着这样虽然是这样被鬼砸着呢手脚，你们有没有人试过被鬼砸啊？就话咁呢个时候咧，手脚都唔喐得，想喐都唔喐得啊！但系个心里边明明白白，知道系咪啊？咁呢个叫做心速狭邪，而不能动。 这个时候就是等于这个受音就是自己了。哦，那这个受音啊，如果是说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呢，对前来讲呢，就说色音尽了，见到佛的心就有所得啦。但是好像镜里面的像可见不可即，叫做不能受用。如果贯彻下面来讲呢，又以掩人手足恍然见闻不惑，即是若有所得啦。啊，这一种境界譬如什么呢？譬如我哋学佛听经明白咗，六入本来系二类藏性，明白咗啊呢个藏性啊，心足黑邪而不能动咧，就譬如六根啊，虽然唔攀缘依呢个六层境界，但系仍旧受呢个受音嘅领域啊，响呢个受音区域之下啊。被这个受音遮蓋我们的藏性，所以不能够得到自在。这一段经文是总譬如修止观的人，色音虽然是尽见到佛的心，但是仍旧为这个受音蓋浮住本具的佛性。虽然是本来的佛性是这个德相显现了，智慧已经明白了，但是未能够发挥佛性的作用，未能够得到自在受用，所以等于呢被这个鬼扎住，这样这个受音就等于一个魔鬼，魔鬼扎住遮盖住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未能够发挥佛性的作用，这种境界叫做受音驱耳。若染垢血，其心离生，反观其念，害自自由，无佛漏外，明受音尽，是人则能超越见作。这段经文是说修止观的人被这个受音所遮浮这个藏性，所以就好像鬼扎字这样，如果能够再深入一层，令到受音破了，就等于乜嘢呢？等于呢个鬼走咗啦。哦，其心离生系咩意思呢？咁就系话呢个心系指呢个受音，呢个生咧系指呢个色生。我哋嘅色生咧一向被呢个受音执持住，所以生同埋心系不离嘅。咁而家咧系受音尽啦。哦，所以呢这个色生呢就不会再为这个受音所执持，因此呢他的心就可以离开这个生。一心本来在生里面就看不到自己的面目，但如果一离开自己的生，在我们的生前面呢反过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的生了，看到我们的面了。咁啊，亲自睇到自己咧，就等于乜嘢咧？啊，等于啊镜中嘅像咧，吓，所见，等于人哋亲自睇到自己嘅眼耳鼻舌口意，啊，唔系好似像咁样，系真真正正睇到自己嘅面目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得到害内自由，再冇实乜嘢阻碍自己。咁生咧就可以好似只雀仔笼咁样，心咧就好似鸟咁样。我哋平时呢个心啊，被呢个生系执持住，所以生心不离啊，等于呢个鸟啊困响个笼里边，所以不得自在。鸟困响笼里边咧，就譬如个心系各依响生里边。而家呢个心离开呢个生，就等于呢个雀仔飞出笼啦，啊，所以就得到意生生。意生生系乜嘢呢？随意自在，想去边度就可以得到边度。啊，当你得到意生生嘅时候咧，可以环游世界，又唔需要攞行李，又唔需要签证，又唔会啊，一话开即刻开哦。咁呢一個咧，就係話個心離開呢個身體，咁咧就唔會再有障礙。咁呢一個境界係譬如乜嘢？譬如受音已經盡咗。 所以呢是超越我们的建筑，因为我们呢受阴执持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我，我呢就欢喜的时候就快乐的感受，我呢讨厌的时候就是憎恶的感受，或者信我的就是乐受，违背我意思的就是苦受，所以呢身和心是离不开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受阴尽了的时候呢，身心铁志了，心想去哪里就这个身体不会障碍自己了，这个是受阴尽的境界。那这个受阴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法话观其所有，虚名妄想以为其本。咁呢个受阴究竟有冇实际嘅体质呢？咁佛话冇嘅，系假嘅，系虚伪嘅，系不过咧系有一种见解存在。哦，呢种系属于妄想，由呢个妄想咧而产生呢一个受阴。可惜众生咧唔明白啊，唔明白呢一个系妄想。所以呢就执这个受阴以为实有，对我好的自己就欢喜，对我不好的自己就憎恨，于是就作业咯。所以我们的心是行于这个生之中，由这个心策动这个生而去作这个业。这个四谛的知觉呢，就由这个四谛的知觉和这个生和心，即是这个生就是四谛，这个心就是知觉，即是说生的四谛物质的部分和这个心的知觉的部分两种沟在一起，相即而成这个建筑。如果没有这个身体，你见不见到东西呢？见不到。如果没有这个心呢，那些公仔见不见到东西？见不到。那些死人见不见到呢？见不到。一定的身和心组合而成这个身体，然后才见到东西。见到东西欢喜的就贪，不欢喜的就嗔，所以就产生这个见着。由自己的见解上发生这个执着，那于是就起这个贪嗔痴，叫做作。咁而家咧，我哋要明白呢个受阴咧系一种虚伪嘅妄想，为其本。如果我哋知道系佢假嘅，唔执着嘅话，就可以破呢个受阴。破呢个受阴咧，就可以超呢个建筑。咁但系当我哋修行啊，未破受阴之前咧，可能发生十种境界。前边呢个色阴。大家要留意了，色阴呢就由我们修这个定，修这个止观，逼我们的身心夹硬压制我们的妄想，压得妄想过分的时候呢，就将我们心中以前印落的种子业种子反射出来，反映出来，所以就发生以前前文所讲的那十种境界。但是受阴就不是了，受阴呢就因为你接受外面的曾经产生这个快乐的感受或者痛苦的感受，所以呢就有魔鬼入到你的身被你接受。这个十种境界不同前面的十种境界，前面十种境界是自己幻想出来的，那这十种境界真真正正有魔鬼入你的身了。看看怎么入法。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累益过分，忽依其次发无穷悲，而是乃至观见蒙望，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这个真是俗语说撞了邪咩？咁真是撞了邪了这个人。佛话俾阿难听，佢系由呢一个修行嘅善男子，佢将呢个共行嘅力量破咗呢个色阴， 響呢個色音嘅境界裏邊咧，呢、这、一個時候啊，當呢個色音盡、受音未破嘅定境之中，佢得到大光明，等於乜嘢？等於個明目嘅人咧，係十方都開朗，咁啊，再冇幽暗嘅境界啦。咁所以佢嘅心咧係發出呢個智慧嘅光明，能夠見到知佛嘅心。好似鏡中像現一樣，但因為啊，佢未曾破呢個受音，因此仍舊為呢個受音所浮，未能夠發揮自在嘅作用。雖然見到佛嘅心，但係冇辦法發揮佛嘅心嘅作用。反過嚟咧，佢就自己責備自己啦。佢話：既然啊，我已經明白咗我嘅心。同佛嘅心係一樣一樣嘅，所謂心佛眾生啊，無二無別啊，每我嘅性、佛嘅性同埋眾生嘅性都係平等無二嘅啊，一同一個生心嘅。點解我唔會早啲發心去度眾生咧？啊，而家我雖然係具明白咗佛性係本嚟具足嘅啊。但是啊，一班眾生啊，仍舊響呢一個輪迴裏邊受苦喎、啊。我真係對唔住大眾啊！咁因此自己責備自己，話點解我唔早啲發心去度眾生咧？令到啲眾生長期響六道輪迴受苦咧？咁於是咧，責備到自己咧，自己就產生好悲哀嘅心啊，甚至佢悲呢種大悲嘅心啊。甚至睇到蚊仔啊，睇到螞蟻，佢都覺得，唉，呢啲咧係我嘅父母啊，我點解我唔會去幫助佢，令佢得到解脱六道輪迴咧？咁諗到咁樣咧，佢就自己流咗眼淚啦。咁雖然係我哋明白心佛眾生心無差別，我哋應該係成佛，應該度眾生，亦唔需要咁樣過分責備自己啊，係咪啊？咁但系呢個人咧，喺個定境裏邊，佢過分責備自己，所以咧見到嗰啲蚊蟲螞蟻，佢都喊起上嚟。哦，佢覺得呢啲蚊蟲螞蟻應該係早啲成佛嘅，點解我唔早啲去教佢咧？咁一味責備自己，所以咧就不覺流淚啊！不知不覺之中，睇見其他嗰啲動物咧，佢都流眼淚。呢一種境界係咩境界啊？此名功用，吹益過熱啊！吾則無咎，非為聖正，割了不賣，久自消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苦，是人則悲，提一無行，失依正受，當從輪聚。呢一個人喺個定境裏邊，悲哀不已，情不自禁喺度喊嘅。呢一個人嘅境界，為乜嘢會咁樣咧？咁法話呢啲咧係皆由佢用功啊，嚇過分啊，抑責自己啊，令到自己係傷，非常之傷感。咁啊，呢種係一種過程。是修行的一種過程，是偶然間發生的這種悲哀，不是聖人所證的境界。聖人所證的同體大悲的境界呢，雖然是發心悲智相還去教導眾生，不會見到蚊蟲螞蟻都哭的。你見不見有些大德高僧見到蚊蟲螞蟻都在哭嗎？沒有的，是不是？這個人就不正常了。咁如果法話，如果能夠啊快啲覺悟呢一種係唔啱嘅，咁就提起正念，咁樣再去修行咧，呢一種境界耐啲咧，佢自然會消失，係唔會引生呢一個失嘅。咁假使跟你喺呢度執著，以為呢一個就係、是、啊，我修行修道得到佛嘅同體大悲啦，咁如果呢一種執著啊，咁就有一個。悲魔入其心腹，悲魔是什么？悲魔是一种外道，修行不得自而死，所以他的魂魄不消失， 而成呢種悲魔。哦，而家修正定嘅人咧，啊，我哋前面講過嘛，我哋咧係會震動啲魔宮嚇，令到呢個天上魔王嘅宮殿咧都震動啊嘛。咁一震動咧，佢就知道你喺度修行，所以佢就設辦法咧，係使到佢啲魔鬼見術咧係喺你左右敲住你，一有機會就破壞你。咁而家咧，因為你啊係過分譴責自己呢個心，所以咧以為自己證咗法嘅同體大悲，咁就作呢個聖人嘅解釋嚇。咁樣咧，呢一班響你左右嘅魔鬼見術咧，就會好歡喜得到呢個機會，得到佢俾個機會俾佢。就入佢心苦，入呢個修行人嘅心苦，悲上加悲。哦，本嚟佢已經係自己責備自己，產生個悲哀嘅心情啦。咁而家再加上悲魔入佢心苦咧，悲上加悲。睇到人咧就悲，啊，見到人咧就哭哭啼啼。哦，咁呢一種境界咧就失咗呢個正定嘅境界，而受呢個邪。为这个魔所摄，咁啊，变为魔鬼的见术。既然变为魔鬼的见术咧，就受这个魔鬼支配咯。啊，因此咧就专门破坏这个正修。啊，咁魔咧有冇福报啊？魔有福报嘅，魔都是修这个禅定。不过咧嗱，睇下你睇下呢一个修行的人咧，已经破咗色音啦。啊，已经破咗色音。進入呢個受音嘅境界，即係修咗好耐好耐時間，然後先破色音啦。咁修咁耐時間，當然有福報啦。哦，所以魔鬼都有福報嘅。但係可惜咧，佢失咗呢個正知正見咧，咁所以咧就墮落做魔鬼嘅見術。當佢受呢啲福報受盡之後咧，就會再墮落。墮落邊度啊？墮落阿鼻地獄。點解？因為佢係破壞呢一個正定，破壞呢個正定咧係走火入魔啦。咁所以咧，為咗魔見術咧，咁啊就會做啲破壞善人嘅事。咁因此咧就有罪，就會墮落呢阿鼻地獄。哦，呢個係第一個可能發生嘅境界。喺個受音裏邊修行。進一步咧，又可能咧產生呢個感激生養嚇。感激生養係嘅情形係點咧？咁阿難又俾定中之善男子見色音消受音明白性相現前啊！呢一幾句咧就係重複呢個色音盡嘅境界啊！色音消滅咗之後。受音就顯現了，因為五音呢就等於五件衫，除了面那件色音一件衫，就這個受音這件衫就顯現了，除了受音這件衫呢，上音的這件衫顯現了，那除了上音之後呢，行音這件衫顯現，哦，行音這件衫是屬於什麼？底衫了，啊，再除了這個行音這件衫呢，就呢個真性顯現啦，真性流露出嚟，呢個色音就顯現啦。色音係真性，不過有啲種子雜氣喺裏邊，最後咧係消除、消滅咗呢個妄想嘅種子嚇，真妄和合啊，消除呢個妄嘅種子，真嘅色音就顯現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只係五件衫除咗一件啫，咁啊第二件呢個受音就顯現啦。咁啊，受音顯現嘅時候咧，佢第一種咧，佢可能就覺得好悲哀；第二種咧，哦，佢就產生無行嘅勇感喎，咪好生感激。佢因為點解？佢自己睇到佛嘅心啊，明明白白喺個好似鏡咁顯現出嚟啊，佢知道啊，原嚟我咧，我嘅心同佛嘅心一樣一樣噶，同體噶，同一個體性噶。咁呢種性境現前咧，佢就好生感激哦。發現更咧感激過分啊，所以生出無限嘅養感。 以呢個仰敏精進嘅心去修呢個子貢咧，啊，突然間咧覺得，唉，我就係佛啊嘛，我同佛一樣噶，我都見到佛咯，啊，咁所以咧就話知佛咧，哦，要修三期修福慧，百劫眾相好，然後先成佛。我唔使喎，我而家一念不生就係佛咯，啊，我一生就可以成佛啦。不需要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这一种呢就是一种错的见解。我们要明白你可以顿悟，是一定是渐修，哦，告诉你听，你有佛性，你可以成佛，这个二类众性即空即假即中周遍法界，你明不明白？明白，很容易明白，我知道啊。但是你能不能够即刻证到这个二类众性呢？是不可能，一定要慢慢慢慢去修行，啊，等于我告诉你听，除了面那五件衫，啊，下面那件就是底衫，啊，你明白吗？除了底衫就光滴滴了，你知道，啊，但你要慢慢去除才得的，啊，不是说你明白了你要去做，慢慢去做，除了一件再除一件，除了一件再一件，最后才可以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嘛。但是他这个人就不是了，这个人就既然是明白了这种道理，他说，哦，我见到佛心了，我现在成了佛，哎，知佛十方知佛都不及我，啊，我一念，啊，觉悟呢我就是佛了，哦，但是其他的佛还要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哦，不及我了，哦，佛都不及他了，这一念邪知邪见呢就招魔，招了魔呢就会堕落地狱，哦，所以这种境界是什么呢？此名功用，灵率过热，啊，吾则无咎，非为圣正，啊，割了不卖呢，九字消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法，下不见人，失依正受，当从论罪。这个人，啊，生无恒养感的人呢，以为自己超过十方之佛呢，就因为他用功过急，所以他的志气呢灵魂，哦，所以跨过佛性，自己令到自己呢狂妄自大，所以呢是一种不正觉的知见。而果及早觉悟呢，这一种境界是什么境界？是修禅定的时候呢，智慧超过禅定，哦，慧多定少的境界，未能够达到定慧均等，因此呢就有这种不正觉的境界，这种呢不是圣人所证的境界，应该呢是及早觉悟，不要被这些境界迷惑自己，这样呢冇几耐咧，呢种狂妄嘅心啊，自然会消灭，啊，恢复你嘅正念。呢咁样做咧，就唔会有过失。如果你不自量力咧，以为自己哇修冇几修行冇几耐，唔使心地安生其劫就可以成佛啦，咁其他佛都唔及我嘅，咁呢一种狂妄嘅见解咧，就有一种狂魔入佢心腹。狂魔又是什么人呢？是一种外道修行的狂妄自大，骄慢降高，但是他又不得自而死，所以就变成个魔。而家这个修子贡的人，因为有狂妄自大的人的心，所以这些魔，这个狂魔就得其方便，有机会可成，乘开而入，摄这个修行人的神识，操纵他的意志，令到他呢自己夸大自己，啊，自我膨胀，啊，自己抬高自己，咁变成我慢无比，冇人比得上他咁骄慢降高啦。咁啊，甚至到咧佢个心啊，超略圣贤啊，即系认为佢个心咧，认为佢咧系已经成佛啦。 而且是很快脆成佛，不需要三期修科为百劫上上好成佛。所以这种呢就上不见有佛，下不见有众生，因此呢以前所修的正定毁一旦，为这个魔鬼所摄，成为魔的业，被这个魔鬼支配自己，破坏法事。因此呢他福受尽之后，即是说他以前修行的福报尽了之后呢，就会堕落这个地狱了。